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各位城寨觀眾大家好，政治咖喱飯呢就今晚叫做，本來就是叫做流流地咖喱飯。 是的，流流地喎。 我哋個名其實好相似喎，你係劉小麗嘛，我係劉細良嘛。 我話樣嘢俾你聽啦，曾經有一個可能，我個名字叫劉細麗嘅，喺細同小之間咧有個選擇，跟住我家 姐投票小啦咁樣，如果唔係叫劉細麗，係 啊，咁咧就小同細都一樣啦，咁你就係小而美麗，我就係細心加良心咁樣。咁咧就阿 Gary 咧就上一次我哋都預告咗啦，佢就要去美國，咁咧就我哋揾咗特別情商咧，揾咗一個嘉賓阿小麗上嚟。 大家好。 啊，咁咧就。其實我哋除了個姓一樣啦，同埋中間個字一個小一個細啦， 即係個形容係 一樣。其實我仲有啲淵源嘅喎， 係 我哋頭先相認咗，其實 冇錯。 因為我哋咧，其實都係曾經喺同一個學系嗰度咧一齊，我哋係唔同時間，當然啦，我早你好多啦咁樣 少少啫。但係咧係地點都唔同，因為嗰陣時嗰個學系搬咗。 係啦，我哋就係都係曾經喺唔同嘅年代咧喺中大社會系就讀嘅。 冇錯， 咁啊，我算係你師兄啦，咁樣。咁我哋好多嗰啲嘅，我哋啲老師，我哋都認識嘅， 係同一堆嚟嘅。 講起啲壞話特別開心， 唔緊要， 頭先冇出街。 唔緊要，我哋兩個都好尊重阿金耀基教授嘅，呢個一樣。 係啦，呢個因為佢係我呢個論文嘅指導老師嚟嘅，其實。 我都仲係剔緊金耀基教授 Advanced Theory 嗰科嘅。 哦， 係 咩？ 係啊，我最深刻印象咧就係911事件嗰陣時，第二日。哇！我當晚就係即係驚呆咗啦，咁然後第二日翻到 department 咧，阿 King 我哋叫佢 professor King 啦，阿 King 咧就走嚟，我嗰時一個小小研究生，佢已經係校長嚟嘅其實，佢走嚟我面前好哀傷咁話 ，humanity is dead 係啦咁樣講，哇！佢係好痛心，重複咗幾多次。幾次咁樣，即係所以我係好尊重佢，佢真係會為佢唔係淨係喺象牙塔入邊嘅，佢係會為現世咧係覺得好好大嘅即係感觸咁樣。 同埋我覺得佢嗰代嘅學者咧好唔同嘅，我哋叫做新教， 係 佢唔係話純粹係上堂即係教書咁樣，而係佢個人本身啊， 係啊， 係啊，你同佢食飯，同佢閒談，好多時喺佢人身上邊感到一個做知識分子。 嗯， 那個嘅角色就唔係當然淨係喺個象牙塔裏邊啦，咁可能呢樣嘢就改變咗你。亦都改變咗我，你知唔知？ 係嘛？點解咧？ 因為我本來咧就阿 Professor King 咧就即係好想我讀 PhD 嘅，其實。 咁但係改變咗你冇。 嗰陣時我1989年。 哦。 係啦，咁咧就咁我同阿 Professor King 講，因為佢都即係可以嗰陣時都有影響力啦，喺美國都 arrange 到 scholarship 啦咁樣。咁收尾我就話我唔讀啦。咁我就決定咗就係。1990年就去參加了當時新成立的民主派的組織，港同盟。 咁點解佢影響咗你咧？佢想影響你去讀 PhD， 但係你冇喎。 我唔係喎，即係我就話有啲點講，我即係視佢為一個長輩啦。其實，就算我冇跟佢所建議嗰條路行都好啦。咁佢之後一路都我哋都有經常見面啊，出嚟食飯啊。咁佢會話俾我聽，即係佢對中國民主化嘅睇法啊，對香港民主化嘅睇法。咁佢嗰陣時台灣一啲嘅聯合報過嚟香港辦報啊，其實咁佢仲介紹我認識嗰啲人啊，喺我好後生已經喺報紙寫稿，就係佢介紹我嘅。 原來咁， 所以我就話即係我到而家我都好感激佢。即係你做嘅嘢未必係佢想你做嘅，不過咧佢仍然係會視你為一個後輩。咁樣去提攜你啊，去栽培你啊，咁 又或者佢嗰個世界觀係會對你有影響嘅咁樣咯。 因為我哋嗰個年代對中國現代化嘅興趣咧，我哋80年代讀書嘅人一定係受金耀基影響嘅。 啱啊， 係啦，因為佢就係第一個提出就係話，即係台灣嗰陣時就論戰就係究竟係全盤西化啊，定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啊，定係咩咧？咁由五四一路拗到佢嗰陣時， 金耀基就話乜都係假，其實最重要係現代化。現代化就有 A B C D E 五個指標咁。咁佢嗰本嘅即係講中國現代化嘅作品咧，其實對大陸嘅知識分子影響好大嘅。咁收尾就係大學的理念啦。我哋好多年之後見到李國章咁搞法，我哋都攞翻出嚟去批評李國章，都係當時金耀基寫嘅《大學的理念》。 原來咁，咦？其實 Professor King 比較影響我咧，就真係佢寫行政吸納政治嗰篇文，文仔就短短，但係 好耐啦，係啊， 係啊，但係分析得好。 區議會選舉、立法觀塘好似有研究。 係，但係分析得好透徹咯。佢就係話香港人要嘅唔係政治咯，其實只係要行政嘅權力咯。分析得好透徹。 幾十年嚟，我諗都走唔出佢嗰個嘅呢、這個。即係我哋兩個老師咧，其實對香港嘅政治分析咧影響好大。一個就係金耀基你所講嘅行政吸納政治，另外一個就係劉少佳。 係 就即係唔好彩都要認㗎啦，呢樣嘢都係我老師嚟嘅。我唔知有冇教過你，佢教過我。 我冇，我有冇 tick 過咧？我冇 tick 過劉少佳嘅科，但係反而做過佢一次 tutor 咯。 係啦，咁劉少佳嘅分析就係呢個 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 係啊， 沒有獨立的非直化。 係啊，係啊。 咁就最終咧，就係香港要政治穩定，就係要靠共產黨作為一個嘅將分省嘅權力組織起上嚟。 嗯， 以呢個香港嘅工商界精英、公務員同埋愛國者為主體咁樣。咁呢個就係到而家一路都係啦。係 咯。咁佢知道內情咁寫噶嘛？佢就是、 我覺得調翻轉，佢係因為知道對方要呢啲嘢，佢先至話俾我哋香港人聽，我哋需要咁樣做。 嗯， 咁就呢啲係舊事啦，咁樣。但係就都講翻起都好似恍如昨日，其實。 如果是啱的分析，那就的確是幾十年都啱用嘅。係 啊，即係走唔出，即係呢啲睇法咯。我覺得。係 咯。 咁今日我哋嘅流流地咖喱飯咧，咁咧就唔好講理論啦，即係啲敘舊咧，慢慢一陣間節目完咗先傾啦。咁咧就主要講翻新鮮滾熱辣嘅一單嘢，就係咧呢個港鐵嗱，就《蘋果日報》又爆出呢個商場裂痕啦。 係啊。 啊，咁咧就另外沉降。嗰、那個影響大家見到啦，其實煤氣公司都證明咗啦，其實影響到煤氣滲漏啦。 係啊， 咁就至於居民索償嘅問題咧，就大家知道公證行就唔公正噶啦。Before 佢做之前，一定就問咗港鐵先噶啦。 係 啊，咁就每一次索償都唔成功嘅。咁我想問下你啦，其實而家呢單嘢可以仲有啲咩可以做咧？ 一方面固然是用特權法去查，因為很多市民都未知道的，政府那個所謂的獨立的調查委員會究竟跟用特權法去查有什麼分別，我覺得是這個要讓市民知道，因為現在建制派是嘗試欺騙市民， 是兩樣東西來的，其實 是、啊、他們是嘗試欺騙市民，就說擴大個調查範圍，不要只查紅磡站，查埋土瓜灣，應該市民就收貨了，還要騙市民說、啊、這樣快點。 政府的調查咧，曾幾何時咧就沙士咧就係幾線進行噶啦、嗯。政府有政府委任嘅獨立調查，立法會有立法會嘅獨立調查， 係 醫管局有醫管局嘅獨立調查。結果最終係沙士嗰陣時候有三個報告出嚟嘅。 係 咁就委任嘅法官嘅獨立調查，就你要睇下政府委任嗰陣時俾嗰個所謂 terms of reference，、 嗯、 即係佢嗰個職權範圍去到邊啊，調查嘅範圍去到邊。咁第二咧就係咧，佢就係一個所謂嘅準司法嘅調查咧。 嗯， 佢就唔係喺政治上問責嘅。 嗯， 立法會嘅調查個嗰個 scope 咧，個 terms of reference 咧就係立法會自己決定嘅，我覺得。係 啦。 第二佢亦都係一個準司法調查，佢原因就係因為佢係用到呢個Power and Privilege Ordinance 咧，就係可以有傳召權嘅，傳召文件同埋人作供嘅。 冇錯啦。 嗱，政府個反而咧。 就是人哋俾咩你個， 你俾咩佢睇咩，佢可以唔嚟嘅喎，或者佢唔俾你，你唔知道 嘅 喎。 係啦，嗱，市民就唔係好分得清兩樣嘢嘅，咁、嗯、所以我喺街頭都會強調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建制派即係佢可恥嘅地方。 我見到嗰張相啊，梁美芬，你快啲出嚟俾大家睇下嗰張，你喺後邊佢揞住耳仔。 整咗圖啱啱出咗。 嗰張掩耳盜鈴啊！嗱，呢啲就真係現代成語新解最佳圖片啦。 其實佢都幾好笑，即係點解唔當場答我咧？ 我點解唔答咯？係咯。 是咯， 咪就係心中有鬼咯，我覺得。 咁所以即係一方面我哋繼續要去講要用特權法查啦，即係街頭簽名其實好踴躍，我兩個星期就搜集到，淨係我哋呢個組織都5000個。 切膚之痛嚟嘅喎，嗰啲人。 係啦，咁所以繼續做落去。咁嗱，另一方面咧，即係最近傳出啱啱今日嘅新聞，其實都幾得意喎。阿細良，你點睇咧？就係、是、田北辰話，不如回購港鐵啦，政府。 嗱，田北辰咧呢條友仔咧就古靈精怪嘅，我覺得第一。逢親即係一啲古靈精怪嘅人咧，作出一啲好不尋常嘅建議嗰陣時候，你就要小心啲啊！即係啲叫做田北辰走得快就一定有古怪， 即突然間一個咁激進嘅建議，就由政府用750億嘅公帑去收翻咁樣。嗱，立法會調查嗰筆咧，我覺得咧就建制派一定反對嘅，所以咧立法會舉手咧一定輸嘅。其實即喺度大會舉手引用呢、這個PNP 嗰陣時咧就唔得噶啦，我覺得。咁官方調查個範圍就好窄，我諗係追究嗰幾個已經辭咗職嗰幾個嘅啫，我覺得。 我覺得係。 最終啊，就係嗰五個人孭曬噶啦，我覺得。 呢啲係叫替死鬼 啊！係啦，唔係佢 before 調查之前已經揾咗個替死鬼啦，你明唔明啊？ 係， 即係等於阿黃桂芬自殺一樣啊，都未調查，差佬就話：冇乜可疑啊咁樣。你明唔明啊？即係已經有個結論㗎啦，其實係。 嗯。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冇乜期待㗎啦。索償，我覺得咧可以做，盡力而為，睇下個政治壓力有幾大，我覺得。 嗯。 如果市民嗰個壓力夠大咧，我覺得咧港鐵係唔敢。不理的，我覺得呢單嘢 索償都會跟市民做，因為實在太嚴重，係咯，好多街坊咧，甚至乎超乎嗰23棟樓咧，都係受影響 嘅。第一你很明顯嘅，你而家揚曬之後咧，你不是話淨係我實質嗰個損失啊嘛。 嗯，即係樓價下跌。 啲人最擔心，香港人最擔心就係樓價下跌噶嘛，其實 係。 咁所以我覺得就索償嗰度啦。另外田北辰嗰個建議，大家小心啲考慮。我就大約講一講先啦。 好啊。 田北辰就話：喂。政府雖然而家咧地鐵係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咧就係以盈利、小股東盈利為目標嘅。 嗯。 咁就政府係單一大股東。 嗯。 就擁住大約係70%啊嘛。 係。 佔嘅股份應該係。 好似係。 嚇，咁就街貨就唔多嘅。 嗯。 咁但係咧就因為港鐵嘅管理層都要重視小股東嘅利益。 係啊，佢次次都係揾小股東嚟答我哋啲市民啫嘛。 係啦，你逢親話嗰啲咩可加可減機制啊嗰啲咁嘅嘢，嘈嗰陣時咧，佢就話要照顧小股東嘅利益。咁佢話，與其係咁嘅話咧，不如就索性咩咧？就係因為佢要追求利潤，佢就要開拓海外嗰啲鐵路管理啊嗰啲咁嘅嘢，因為本地嘅已經冇肉可食啦。 嗯。 咁所以咧，就可能就影響到佢嘅質素咁樣。 嗯。 咁然後就話，不如我哋買翻曬佢，咪更好地監管，變成一個法定機構或者公營機構。 嗯。 咁就用翻傳統嘅方法，即係以前我諗九鐵咁嘅方式啦。 嗯。 啊，咁就根據一條法例去監管佢哋咁。 嗯。 咁就佢話大約計過啦，即係喺市場吸納股份買俾多一倍都好啦，都係大約俾多 total 嘅公帑開支係750億啫咁。 嗯， 條數就好似聽落好划算，因為大家你知道啦，而家鐵路超支， 唔係 淨係超支都400億，其實兩條鐵路加埋，未計港珠澳大橋啊。咁香港人可能覺得係，超支都俾咗成400億啦。咁750億就可以買翻九鐵喎、港鐵喎咁樣，咁可能係好划算喎。我就話田北辰走得快就一定有古怪嘅就 係。係 首先我哋要諗一諗，而家香港鐵路公司嘅問題係咪同佢上咗市有關先？ 我感覺上就唔似係咁喎，因為一路咧一路研究點解沙中線出咗咁大問題，到而家先披露。咁都有好多嘅説法，就係因為個管理嘅風格咧，係由一個比較即係有體制嘅、有原則嘅體制，變成咧某啲人隻手遮天。而且咧，政府既然有政府包底，係唔會揭穿佢哋嘅。咁所以就係由上而下咁樣一層一層壓落去，冇所謂啦。會冚住噶啦，啲嘢求其啦咁，所以似乎係嗰個管理風格嘅問題就多過係佢上咗市嘅問題。 嗱係啦，如果你話追求利潤嘅話咧，就更加冇可能添。即係如果用按照追求利潤，會唔會出現今日咁嘅嘢咧？追求利潤係咩咧？一定係壓縮個開支，然後咧就係盡唔係壓縮嘅嗰個成本，然後增加收入噶嘛。係 啊 係 啊， 係冇理由係咁倒水倒水咁去超支噶嘛。所以呢個肯定唔係因為追求利潤而造成超支嘅。 嗯， 或者佢嗰個山寨王嘅文化。 而且一個商業機構信譽都很重要的嘛。 喂，港鐵差不多是代表香港衝出國際的。 是咯。 香港管理啊，這個所謂香港管理就有幾範的，第一馬會、Hong Kong Bank， 再加這個港鐵。國泰就彎了的了，已經是。 啊，那港鐵都差不多的了。 現在國泰彎完了，國泰就已經是，今天看陶傑寫很好笑，人越肥座位越窄。加多個位嘛。 是。 在那些即是波音那裡，不知737加多個位嘛。咁咧就服務質素大倒退，盈利大倒退咁樣。咁而家輪到港鐵，幾時輪到馬會啦？我唔知啦。Hong Kong Bank 就唔算係啦，已經係。咁就嗱，我覺得如果唔係同佢作為上市公司追求利潤有關，同咩有關咧？我自己咁睇嘅。呢兩條鐵路嚴重超支鐵路咧，同以前嗰啲咧一比較，你就知啦。 嗯。 係嗰個首先個融資模式嘅問題。 嗯。 以往咧就唔係嘅，就係港鐵自己融資嘅。即是说他要在市场里面借钱的。 咁佢一定係計到最盡啦。 借少啲錢， 借少啲錢啦，即係個融資嘅方式，因為佢啲財務專家會計到盡噶啦。 嗯。 點樣借？用咩方式借？等等息口嘅條件係點樣咁樣？咁但係咧，呢兩條鐵路咧都唔係港鐵融資嘅。 嗯。 沙中線同高鐵咧係政府所謂嘅服務委託，即係話我出錢，我而家委託劉小麗幫我去裝修呢間屋。 嗯。 咁咧就。你用多少錢我就批多少錢給你， 那我當然用多一點錢啦。 對，那劉小麗就很簡單的，以往就不是的，以往就劉小麗呢就她做裝修的時候呢就是她自己 省 著省著省是什麼呢，就是說給了一塊你是這麼多的了那你自己就省著省，現在不是，現在是無窮盡的。所以我覺得第一步這個田北辰就是誤導公眾，就是有什麼原因。 嗯， 港鐵出事不是因為它上市，我覺得， 嗯， 而是因為政府用一個新的財務安排的模式。 嗯， 那為什麼呢？你問我，很簡單，因為那是大白象工程。 嗯， 高鐵財務上絕不可行，你叫港鐵去 raise fund 的話，那個息口高到我想，喂大佬，如果你在市場裡面去集資，你這個這麼高風險的項目根本可能是未來五十年、一百年都沒辦法 break even 的。 嗯， 那你想想你的借貸成本會貴到多厲害， 嗯， 即是個息口啊， 是 因為人家不是傻的嘛， 沒人想借給你的，直頭 喂就算是借給你也好啊一定是這個犯罪家族那些來的大耳窿來的，其實一定 是 所以你是 raise 不到分的， 是 但是你就是要接了這個法改委的國家任務。 嗯， 這個不是香港人決定要起的，是大陸要你起， 是 咁你唯一個方法就係話我包底啦，就我出錢之後，最後尾就你喺個營運嗰度咧，你就俾翻錢我啊嘛。佢話，咁呢度仲好笑，我覺得未呢一筆仲大鑊嘅，將來港鐵一定唔會俾錢你，因為佢 operation loss 嗰陣時，佢點解又俾你？ 嗯， 佢營運嗰陣時佢都輸緊錢嗰陣時， 係噃， 係嘛？所以政府呢盤數未有攞嘅，我話俾你聽，嗰筆帳啊，納税人 仲要擠錢落去喎。如果咁 起嗰陣時不斷擠啦，營運仲要不斷擠啊， 係咯。 所以港鐵咧，你問我啊，蠱惑到不得了啊！呢個方法對港鐵係最有利嘅。 嗯。 所以好簡單，我認識嗰啲工程做港鐵工程嗰啲人，佢話好簡單。以往逢親咧做一個工程咧，你要動用到個 emergency fund 咧， 嗯， 係要經過好複雜嘅程序，同埋咧大家都好 alert 嘅。 係。 而家就基本上咧，任何人都可以用噶啦。 OK。 即係緊急備用基金，即係備用嗰筆錢係。 係。 本來係唔係工程開支嘅一部分嚟嘅。 係。 但現在就好像是就變成是理所當然， 因為政府一定包底， 因為你立法會財委會又沒有監管， 嗯， 洗濕了個頭又不到你不批， 嗯， 他說就說封頂，我覺得實際埋單又不是這個數， 是 的，是啊，所以我覺得田北辰就是擘大眼講大話，真正的原因是我們做一樣 賭錢落海的事， 是經濟上對香港沒有一個所謂的即係財務上不可行的項目。 嗯， 嗱，你話其他界外效益，我唔知道政治效益啊，融入大灣區呢啲就係政客考慮嘅嘢。但如果你話從香港人嘅角度去諗嘅話，呢，這個就係所謂政府嘅所謂策略性投資啦，嗯，即係有啲嘢財政上係不可行嘅，但係為咗未來嘅需要或者政治上嘅需要，我哋一定要咁做。 政治上嘅需要多啲啦，我見到就係，是。 咁沙中線咧，其實討論咗二三十年嘅啦。坦白講，我喺立法會嘅年代已經講到口水都乾嘅啦。嗰陣時嘅九鐵同港鐵都話唔肯做嘅。 嗯， 因為嗰條線咧係冇肉食嘅，其實。 嗯。 你睇到經過嗰啲區，你就知啦。 但係咧，喺上蓋嘅物業有肉食喎。 嗱，你留意一下，最肉食最多係港島線。港島線你諗下，成個杏花村係點咁樣 create 出嚟㗎嘛？ 係啊，係啊。 係沿線鐵路 create 一個私人屋苑喎。 係啊。 但是你話上蓋物業已經很有限嘅咯喎，而家係咩南昌站啊嗰啲好有限嘅咯喎。咁你仲要你睇到嘅喎嗱，宋皇台嗰啲站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咧， 係 佢冇乜冇上蓋物業設計嘅喎，完全係， 嗯， 因為九龍城嗰個本身個舊區個地積比率已經好高嘅咯喎， 嗯， 即係土瓜灣啊、碼頭 但 係 而家 係 承襲住想舊區重建啊嘛，所以 未有攞嘅， 嗯， 佢唔同鐵路起到邊。物業開發到邊， 即係唔係開闢性啦？ 係啦，嗱，你譬如講港島線咁樣，佢就起到邊就憑空去 create 咗杏花村出嚟噶嘛， 快靚正， 快靚正嘛，係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喎，佢要嗰個物業回報係好長遠。 咁啊係。 但係運輸上係有咁嘅需要，因為佢係減輕咗嗰兩條過海，即係而家東區過海同埋呢個金鐘過海嘅鐵路嗰個嘅負擔嘅，其實我覺得係。 咁其實使乜起條即係沙中線咧？你令到西鐵正誒唔係西隧啊正常 function 咪得咯？而家西隧就係唔穩運作啊嘛。 嗰個鐵路嗰、那個交通規劃本身自己有問題，我覺得係正令到嗰兩條鐵路嗰、那個超負荷啊嘛。 係啊。 咁所以嗱，算啦，拗翻轉頭都冇意思。不過我哋只係證明一樣嘢，話俾大家聽，呢、這個係同九港鐵公司用乜嘢形式營運。 冇關， 冇關嘅，反而佢個融資方式有關。 哦，因為佢就係一個所謂政治以至社會任務啦，根本就唔係一個私人企業愛嚟即係謀取利潤嘅一個考慮嚟嘅，所以就必須用呢一個服務委託協議係嘛？ 我就係話，如果佢係因為上市公司以利潤先行，佢根本就唔會接高鐵。 冇錯， 嗰、那個就係一個政治任務，所以呢個政治任務咧係無論你嘅身份。是隸屬於政府全資擁有的一個法定機構，我話你是一個上市公司，都冇辦法甩得到呢個政治大白象的任務嘛。 嗯、 所以我就話田北俊係昂居，唔係田北辰啊。講咁多田北俊，唔好意思啊，James， 即係係誤導公眾，我覺得以為咁樣就是一個解決方法。你問我，可能調翻轉佢係幫緊政府放風，可能 係喎。但同埋我覺得不單止唔係一個解決方法，其實係仲衰咗。而家我哋好信得過政府嘅管理咩？嗯即係想當初點解嗱？我當然就唔同意領展啦，即係外判曬啲嘢啦。 你錢賣曬出去啊嘛， 冇錯啦。咁但係想當初有部分市民係被說服嘅原因就係、是，即係食環啊，係真係管理得好差啊嘛。咁我哋政府嘅管理係好差噶嘛，所以先至猛咁所謂將啲嘢私營化，覺得私人嘅企業會管理得好啲。咁點解而家你又會用一個即係咁樣嘅即係方法去所謂解決一個管理嘅問題咧？ 嗱，領展回購個。嗰、那個反而包括隧道回購咧，我覺得都有 point 嘅原因係咩咧？就係咧，因為佢本身純粹 operation 嘅啫，嗰個，譬如隧道咁樣，純粹 operation 嘅啫，根本冇投資、冇發展，乜都冇嘅，淨係收錢嘅啫嘛。其實坐喺度，領展就好簡單，因為佢賣曬啲股份嘛。喂，政府而家係大股東嚟嘅，港鐵嘅三個局長同埋呢個下邊啲常秘係坐喺呢個港鐵嘅董事局裏邊嘅喎。你班友收咗錢之後做咩啊？好似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副局長陳瑞夫咁遊浮啊喺度，你有冇睇呢單嘢？仲離譜啊！卿姐最近琴日、今日爆出嚟啊， 係點樣咧？ 佢個 delegation 去聯合國嘅人權委員會係好多年冇去噶啦，今次第一次再去翻，由呢個副局長陳瑞夫帶隊，就去 Geneva。咁啊，你知啦，佢有 NGO 有政府噶啦，同一個 section 噶嘛。咁啊，政府講完就 NGO 講啦。咁啊，卿姐啊、羅旭啟嗰班去啦。咁啊，去到佢話政府嘅表現係衰過澳門，十問九唔知之餘，仲要話我會後書面答覆你，毫無準備，好啦，都不得止。喺呢個聆訊之前，劉慧卿就喺呢個旅遊景點呢個白朗峰啊，就撞到陳瑞夫同佢屋企人遊浮， 得嘅咩？ 我想問下你啦，嗱，佢呢個 delegation 係公務嚟嘅， 係咯。 但係佢就約埋啲屋企人喺星期六日就去咗玩，咁但係你張機票、你嘅酒店係納稅人俾噶嘛？ 係咯，嗱，你嘅屋企人同你一齊， 我唔 佢去玩， 佢公屋企人可能出翻自己一份， 係啦， 但係你嗰份係公務嘅喎， 佢係唔應該中途離隊喎，根據應該係根據政府或者起碼立法會係啦，我唔知道政府係咪立法會嘅守則就係你去外訪咧，你唔能夠中途離隊。 喂，我記得啊，有一次係咩？我逃緊身定乜鬼嘢啊？ 何君瑤啊！ 何君瑤啊！ 係啊，佢都係違規嘅。 又係叫屋企人一齊去旅行啊！ 何君瑤中間走咗去。跟住大家就指出你唔可以離隊嘅，呢個係即係公務嚟。 唔係，所以我話你交俾問責官員管，你諗下嗰啲問責官員係 corrupt 到，即係我嘅意思唔係話介意嗰少少錢，而係你睇到佢 mentality 啊。 係啊。 係舐到盡，賺到盡啊！我橫掂政府出機票嗱，你要記住喎，飛 Geneva 係坐商務客位喎。好啦，然後有埋酒店，我唔知道佢老婆究竟係咪住喺佢間房嗰度啦。我唔知道。 嗰啲都算啦，佢自己冇可能出去嘅。 我唔知道佢會唔會有可能係兩公婆各自租一間房，我都係冇可能啩。 冇可能，佢老婆黐喺嗰間酒店度住，我覺得都仲係灰色地帶。 唔係喎，要俾翻錢嘅喎，如果係咁。 應該夾一半係嘛？ 梗係啦。點解唔係俾翻錢啊？ 我自己認為， 同埋佢自己要俾翻張機票啦。如果係咁， 佢你講， 陳瑞夫要自己俾翻自己張機票。喂，你係公務，同埋翻到嚟我都要照費啦，係嘛？林鄭都八點鐘問下佢，真係要係咪容許問責官員去外訪公務嗰陣時候，你林鄭月娥 可不可以去外訪的時候帶埋你個白襪仔老公，然後呢就在星期六星期日游山玩水吃米芝蓮餐廳，然後玩完之後星期一就繼續公務， 是不可能咯。所以我覺得不是錢的問題，這個是個守則的問題。 Protocol 都不對啦，我覺得。喂大佬咁核突啊，仲要呢個係 AO 出嚟嘅，你知唔知啊？ 所以係成個體係 corrupt 咯，所以即係講翻個主題就係我 覺得。所以你話俾交俾呢班友做，你話 係咯？ 即係你見到喂 AO 出嚟做轉做問責官員都係咁嘅 mentality， 舐到盡嘅話，你叫佢管港鐵 係 一個咁大嘅地產發展企業， 嗱， 哇個利益大到啊！我諗佢梗係想啦， 好多 corruption 啦，可能會。 咪梗係啦，鐵路走線第一，第二。地產商邊個唔想 lobby 港鐵？嗰條鐵路個站對喺我嗰度，對喺我的福地嗰度啊，係嘛？我落咗釘之後，我梗係想個站喺我， 係咯， 嗰塊地嗰度啦。 歪少少都爭好遠啊！即刻個地價， 傳過出嚟㗎啦。沙中線點解宋皇台站要靠近九龍城？因為李慧瓊啊嘛。原本個設站唔喺嗰度㗎。 咁嚴重㗎？ 係啊。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問俾翻政府管，你話信唔信得過咧？更加信唔過，我覺得。 其實當年就係嗰條叫九廣鐵路係嘛？ 九鐵 係啦。九鐵係啦，同港鐵合併，咁所以咧成功令到成件事個管理好似係先進咗同埋開明咗噶嘛。九鐵當時個管理係好差噶嘛，咁點解今日行翻回頭路又話要即係回購等政府管咧？ 嗱，我覺得政府係真係想 step in 嘅。你見到今次林鄭咁樣高調咧，就即刻喐咗五件之後咧。就即刻派呢個三人小組去調查啊，等等。 會唔會安插自己啲人？ 我估咧就係做勢係咩咧？就係將真係將田北辰嗰建議實施，我覺得真係變翻做政府公營機構。 哇！千祈唔好喎。 仲大鑊，我覺得。即係話咧，最後尾跟住嗰啲政治任務就更加多添，我覺得。 係啊，係完全冇關卡咁樣咧，就可以賭錢落海噶啦。 喂，同埋最好笑，你有冇留意啊，小黎？除咗你走去示威啊，搞大輪之外，你見到好多評論員唔出聲啊，對港鐵呢單嘢。 點解咧？咁大件事，都唔出聲。 你知唔知點解？ 點解咧？ 因為港鐵嘅公關嘅開支啊，係審到周圍都係嘅。 O K。 係啊，政黨有政黨啦，時事評論員有時事評論員啦，傳媒高層啦。咁多個公營機構嚟講，或者政府擁有嘅法定機構同埋上市公司嚟講咧，做得最叻公關就要讚佢嘅就係港鐵。 嗯， 係啊，撳住曬嘅所有，你見到嗰啲報紙社論啊嗰啲咧，全部咧，即係同 out of proportion。我意思係話呢件事咁大件事。 的確係，除咗爆料之外，係冇乜人寫評論嘅。的確 係。係啊，爆料就是新聞，新聞仲要係蘋果做咗，其他人要 follow。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 係啊。 但係你講評論嗰啲消息拎拎積嘅，我覺得嗱，我以示清白咧，我就話俾你聽咧。 即係你冇係嘛？ 從來冇人揾我哋去呢啲公關飯局，都冇任何利益。 點解我冇咧？又 可能你惡， 明知收買唔到係嘛？ 所以我就話你如果買翻入政府，政府梗係想擁住呢個鐵路公司。你諗下，如果有乜嘢你可以攣住地產商嘅要害？ 係噃，即係我哋成日講官商勾結咧。當然我哋而家已經唔覺得係官商勾結噶啦，已經一體化噶啦。但係如果落立埋港鐵咧，其實成件事係即係愈取愈攜啊。 係啊，你信唔信得過先？你信陳茂波多定能源？你馬時亨都好咯，我覺得總好過陳茂波啩。 其實係最驚係唔係淨係賭錢落海啊嘛！而家沙中線俾我哋見到嘅係賭咗錢落海都算啦。其實你係成個城市攞自己嗰啲人命安全、城市安全嚟交飛嘛。 喂，同埋呢個我話俾你聽啊，你喺國際層面睇咧，係香港人集體受害。我成日都 係啊。 香港過去嗱，我哋冇民主，我哋又冇乜太叻嘅嗰啲即係大嘅靚嘅設計出到國際。但我哋靠咩咧？我哋靠專業人士嘅效率，係啦， 以至操守啦。 Can do spirit， 即係話搞掂之餘，安全快靚正，唔會豆腐渣。 係啊， 你睇我哋七十年代起地鐵，喂大佬，我都話啦，你睇即係九龍線啦，即係東觀塘線，七幾年通車咧，觀塘線啲站仲未勾嘅，你見到啲設計。你睇深圳地鐵點啲滲水啊，嗰啲地下嗰啲磚啊，有水漬又成啊，已經係喂十年都未夠，已經係咁。但你想想七十年代通車的那些瓷磚仔做的設計到現在都未勾的。是 啊。 那隻顏色用顏色去分。現在就賣廣告整到烏里丹刀而已嘛。以前我們用什麼看那些字呢，一望望到紅色就是這個什麼，黃色就 是 黃大仙。 是。 是不是紅色就是旺角。 我 黃色就是尖沙咀，啡色。 其實而家都係，但我最深刻就是爆出沙中線這個危機之後，台灣人是說，為什麼現在香港好像台灣一樣呢？ 大陸一樣豆腐渣，我就係話。 啊、 所以你諗下對香港呢個品牌啊， 個破壞我哋所講嘅專業精神、專業倫理。我哋沙士嗰陣時啲醫護人員即係喺冒死喺病房裏邊，人哋嗰啲醫護人員就走佬， 嗯， 係嘛？呢個就係彰顯一路話俾世界聽，香港係一個即係以專業倫理掛帥嘅一個城市。港鐵呢件事之惡劣啊，唔係話嗰啲友仔欺上瞞下咁簡單啊，而係你剝爛咗香港嘅招牌啊，其實係 呢個專業嘅品牌。 係啊，以往就係話我哋冇叻嘅政客，我哋冇叻嘅藝術家，咩建築師乜都冇，但係我哋有一班專業人士，律師好。工程師好，測量師好咧，係即係鞏固住香港係一個好有效率、好高效嘅地方。咁多人咁細嘅地方， 嗯， 而做咁多工程，我都話啦。你記唔記得玫瑰園？ 嗯， 十大基建 係啊， 新機場十大基建誒、遲咗大約一年到啦。本來諗住1997年7月1日落成嘅， 係， 但係新機場最終係應該係1998年落成， 係遲咗少少， 遲咗少少嘅係啦。但是十大工程啊，你諗下嗰陣時嘅規模，東涌新市鎮、中環填海、青馬橋、昂船洲大橋、吸水門大橋、赤鱲角新機場、西九龍快速公路、大欖隧道、大欖咩郊野公園、三號郊野、三號幹線郊野段、，total 係 underspending 你知唔知？用咗1500億， 係啊， 係 underspending 啊， 係 用少咗啊，係。所以我話點解香港人唔懷念英國佬啫？你望翻今日，你話呢個可以上市解決咩？呢個問題，呢個係集體沉淪嚟嘅，呢個根本係。 係啊。 佢就將嗰個責任咧收縮到去一個就係港鐵嗰幾條友。 嗯，同埋咧最大鑊就係而家田北辰講呢樣嘢咧，係我哋講領展或者係講即係西隧嘅時候咧，我哋會講噶嘛，好似啊應該左交或者一般市民會贊成嘅喎、即係你唔細心分析咧，好容易就中佢計其實。 你問我啊，而家呢個階段，如果你將港鐵擺翻喺政府手上嘅，我覺得嗰、那個即係佢負擔嘅政治任務會更加多， 嗯， 而更加唔係一個所謂嘅理性專業嘅一個鐵路公司，我覺得 萬萬不可。 係啊，調翻轉，我覺得係咩咧？因為政府係大股東嚟噶嘛， 係 你絕對可以加強對港鐵嘅監管嘅喎，包括立法會。喂，大佬，我就話你立法會調查你個 scope 可以係包括埋港鐵嘅管理嘅喎， 係啊， 唔一定係而家淨係嗰幾個站嘅問題嘅喎，唔應該咁窄添，我覺得。 事實上，我哋可以真係鐵路事宜委員會咁樣，成日都 係監管。你咪要討論翻嗰個鐵路嘅管理嘅問題咯，究竟嗰個行政嗰邊點樣向董事會交代？其實喺偉達城嘅事件裏邊都討論過呢個問題㗎，只不過冇執行啫嘛。 嗯， 係咪？包括嗰啲工程嘅監管，嗰啲嘅報，即係嗰個所謂嘅。上報啊，咩情況底下要上報啊？呢啲咁嘅嘢，包括埋政府嘅相關部門，屋宇署啊、路政署啊嗰啲嘅角色，喂，全部可以 review 噶，我覺得同上唔上市冇關 嘅。的確係啊，而且嗱，我真係覺得諷刺嘅係乜嘢咧？就係、是土瓜灣沉降呢件事咧，真係滲漏過煤氣嘅，七條煤氣管受損，三條 唔出聲，煤氣公司都 係啦。然後咧有一次滲漏，但係煤氣公司係自己搞掂。即係話咩咧？佢係啦，佢係私人嘢。跟住咧，因為咧，佢如果出咗問題，自己信譽會受損噶嘛。所以佢自己都唔係好信得過沙中線成個營造。佢係真係日日揾人落去 check 究竟有冇滲漏。 佢都騰啦，其實。係啦。試下高雄咪試過嘅，大爆炸嘅。 係啊，所以你話其實即係我就唔係 buy 私人市場啦，但係起碼喺呢件事上面咧，你見到哇，如果遲啲煤氣公司係即係收歸。即係政府管有咁啊死啊！真 係，我覺得最主要你睇到成個港鐵問題係咩咧？係層層滑牙，其實唔係話佢上唔上市嘅問題， 唔係因為佢上市， 立法會就被廢武功，係嘛？修改咗議事規則之後，跟住建制派主導下邊咧嗱，最重要第一重加政治上嘅監管係立法會， 嗯， 因為嗰個立法會 suppose 係最惡，因為你有民意喺後邊，所以你要問嘅問題就係建制派呢班粉腸做過啲咩嘢，冇做過嘢。咁耐，建制派控制嘅九龍城區議會啊等等嗰啲，由尖旺區議會嗰啲做過啲乜嘢？冇立法會就話你哋拉布，乜嘢都係怪罪於拉布。然後跟住到投票舉手就嗱嗱臨問多幾個問題都唔俾。喂，而家真係要講出嚟嘅呢樣嘢，我覺得要話俾香港人聽，你哋而家承受緊嘅代價。是他哋呢班友造成的 係啊，然後都投票投否決權咯。 係啊，跟住你立法會要行使個民意監察權力嗰陣時候，佢否決你。 係啊， 佢企埋喺港鐵嗰邊，然後就出嚟做 show， 就話要追究責任，咁無恥嘅人都得嘅，我覺得。 我覺得最搞笑咧就係投五次都係投反對票，等休咗會咧就走出嚟講， 就 話好痛心啊！佢話好痛心啊！香港沉淪到咁樣。 唔係嗱，我真係快啲阿小麗，你要將嗰啲佢哋嗰啲咩核突嘢剪曬出嚟，俾大家睇清楚。如果香港人仲係支持一啲咁樣嘅建制派嘅政黨喺立法會裏邊自我閹割，或者甚至係咧將民意授權佢去監督嘅呢個功能咧廢咗嘅話咧，喂你自己攞嚟嘅，我覺得真係呢個共業嚟嘅。你而家香港沉淪，你睇到港鐵嘅沉淪第一步，你唔好話靠嗰啲官員，你靠議員去監管都唔得。係 啊。 好啦，第二步就係到官員啦。你睇陳帆啊呢啲咁嘅粉腸，邊一忽係似人嘅？你諗下。 同黑劍差唔多嘅啫。 我覺得佢衰格過吳黑劍，吳黑劍就做唔到嘢，冇破壞啊嘛。 係。 係嘛？冇建設啫，最多係。呢條友就係有破壞啊嘛，其實。 的確。 上一次已經講咗啦，當時嘅副局長邱誠武坐喺呢個港鐵董事會，港鐵嗰個高鐵延期嗰單嘢，即係偉達城嗰單嘢，已經反省過話政府嘅喺董事會嘅角色係乜嘢啦。啊，結果一上場，又係咁衰格嘅，又係係乜都唔知嘅，就話睇報紙先知佢都咁講嘅。係，我都係一齊睇報紙先知道。 所以佢啲金句同吳克儉都差唔多啊。 喂，我想糾正一樣嘢。所謂問責問責，唔係話你親手落去擰嗰粒螺絲鋼筋先至要問責噶。 嗯， 政治問責係你要承擔個政治責任啊！當初短裝事件， 嗯 ，Tony Miller 同埋黃奕明承擔個責任，唔關 Tony Miller 去打裝嘅咩？唔通？ 係啊，因為你係負責去做好嗰個管理啊嘛。係 啊，同埋你有個責任係咩啊？風險評估啊，就算係沉降啊，係你政府都有責任或者。責成港鐵去做個風險評估噶嘛？如果唔係你點解工程師要攞咁多錢啫？咁你點解同前線嗰個落石屎個工人嘅工資爭咁多？係因為你嘅責任大好多啊嘛，其實係。 係啊，嗱，我解釋點樣去層層咁樣係一重一重挖牙咧，令到冇咗監管。因為除咗港鐵內部，其實佢應該係要上報之外咧，是有前公務員打電話給我的，他透過一些網台節目，他就說根本路政署呢是有守則，是自己在應該在這些鐵路興建的時候呢，在一些某一些地方呢做surveying的，做測量的， 他不夠人，好像只有很少人， 所以呢就應該是知道沉降的， 不出聲， 是的，為什麼不出聲呢？ 因為他不想去停工， 就是這麼簡單，為 什麼不想停工？因為趕工， 所以就係層層挖牙，冇曬專業操守咯。 個原因就係咩呢？我覺得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係政治掛帥。政治掛帥就係我哋要追翻個工時，即係嗰個落後嘅進度。我哋要幾時幾月有個死命令要通車。好啦，然後咧每一層都 concede 啦，去到嗰個位 置， 就係話因為如果你原來個制度就話沉降超過幾多倍就要停工檢查，然後先再批核再開工咁樣。咁可能中間損失咗15個工作日。咁佢咪會哇，大佬唔好啦，算啦，冚住佢啦。 哇！但係呢個人命安全嚟嘅喎。 喂，但我都話啦，好彩嘅啫。如果你話嗰啲煤氣管滲漏造成大爆炸，咁點啊？ 係啊， 咪死好多人嘅喎。你諗下。係 啊。 所以我就話咧，個制度佢最惡劣係咩咧？佢係將唔單止視而不見啊，而係將個制度視為佢嘅阻礙啊。個制度係 protect 緊你嘅工業、你嘅施工嘅安全嘅嘛，其實係唔係你自己工人嘅安全喎？是跟其他人的安全有關的，是你不管你其他人的安全你什麼得起？ 我那些官員我不知道啦，即其實官員是走馬燈的嘛，所以很多時候這種即層層挖牙，就反正出了問題的時候我都不知道走了去哪裡，他不在乎的，總之就是這一刻我要交功課。 我不是說比以前咯，你記不記得機場核心工程他就成立了一個機場工程統籌處，就由 AO 那時候林宗倫去做工程統籌處處長，全部的監管是政務官負責的，最終你可以捉住一個人來問責的，就是林宗倫了， 都幾大壓力的， 是啊，所以他就鉗得很緊，因為鉗住下面的路政處、屋宇處那些。但是你們現在很簡單嘛，喂，上一手張炳良拍啰柚走了，拍完啰柚走了之後到這個陳帆最多就做了這三年，你問我奶媽實不會留他的，實會換人的，好了，拍啰柚他又走了，所以我說這個問責制就是集體不負責任，不是集體負責，是集體不負責。短裝你還有捉住房委會主席黃奕明和當時的房屋處苗學禮來負責，你現在根本上你港鐵這件事跟短裝不一樣， 是啊， 是嗎？是沒有人負責，你就動了那五件港鐵什麼沙中線工程總監什麼黃維銘那些，跟著就 GO 就到夠鐘拜拜，那就算了，是嗎？ 其實是不可能的嘛，因為政府是有個責任定期跟港鐵去開會，以致是承造商三方會議的嘛，那為什麼政府官員不用問責呢？ 喂，同埋好簡單，你坐喺董事會你就有責任噶啦。 係啊， 我哋納税人俾三十幾萬你，你其中嘅工作就係坐喺港鐵嘅董事會裏邊，然後港鐵出咗事你就話唔關你事，得唔得啊？係嘛，得唔得啊？喂，百佳賣魷魚啊，李嘉誠自己都要出嚟孭飛啦，係嘛？ 係噃。 百佳賣魷魚採購嗰人關李嘉誠咩事啊？係嘛？人哋坐喺呢個長江中心個主席辦公室嗰度，點會知道百佳賣緊嗰啲唔係鱈魚啫？ 嗯。 所以我就話問責嘅意思已經係完全。即係淪為一個空談，仲要係誤導香港人。當日推行問責制，其實係揾一班咁嘅人出嚟，結果咧就權責不清。以往公務員都好啲，因為佢真係孭飛啊嘛。 係。 而家冇啦，啊到咁上下我就走人啦。 係。 然後結果一層一層一層還牙，我話俾你聽，真係唔好俾我估中啊！下一個就係馬會嘅。 哇！ 一個骨牌效應咁樣冧落去，冇可能嘅。國泰冧得，港鐵冧得，點解馬會唔會冧啊？係。係嘛？你話香港管理？所謂的代表性的機構，是會全部一路咁樣冧落去嘅，唔會係淨係一個機構壞牙噶嘛，因為 咁基本上就係香港呢個品牌就全線下滑啦。但係即係講翻沙中線啦，我自己覺得其實終極嘅目標真係唔係淨係個別問責官員落台，因為呢件事咧係實質嘅。對於整個土瓜灣以至係根本係沿線嘅居民嘅影響嚟，咁所以一定今次係希望能夠做到咧，用即係特權法去徹查沙中線。 我覺得就盡力而為，我覺得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覺得亦都要盡量令到嗰啲咧企喺民意對立面嘅人咧付出最大嘅代價。 嗯， 當佢哋做一啲 against 民意嘅嘢嗰陣時，呢啲係要去懲罰嗰啲作惡嘅人。 所以我哋要快啲請人剪一條片出嚟。 係啊，一定要懲罰嗰啲作惡嘅人，唔可以再更無恥咁樣喺街嗰度頂，即係騙徒嚟嘅。你問我 係啊， 係嘛、啊？真係騙徒嚟嘅喺度五次你否決，然後你而家就話心痛啊，應該調查啊咁樣。跟住到再投票嗱，你估下又投咩票啊？ 你知唔知佢哋係好犀利噶？發生事，蘋果爆料第二招已經貼曬海報，好似係佢哋發現係有沉降咁喎，跟住佢哋要求徹查咁樣喎。 唔係，所以我就話騙徒就唔單止係大陸多的事，香港都係有嘅。所以你如果唔去認真去睇嘅話，所以每一個喺社區工作嘅人咧，一定要將呢啲信息去清楚話俾市民聽。你因為嗰個老人宴或者嗰個平安米，你俾咗個票佢嘅話咧，你付出嘅代價遠遠多過個包米，係包括你屋企人嘅安全，嗰、那個嘅樓宇嘅價值，呢啲全部都係你因為個包米你俾咗個票佢而付出嘅代價嚟嘅。 的確係啊，不過咧，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如果已經係好長者嘅嗰啲即係市民咧，其實佢真係未必。吸收到咁多資訊，而家 TVB 亦都唔喺我哋手上啦。 呢、這個咪就係佢就係為所欲為嘅原因咯。 啊、我哋就係要勤力啲去即係立翻嗰啲仲會睇文字嘅，仲會聽我哋講嘅人咯。 嗱，我覺得咁嘅台灣咧，我都即係或者個上次我去馬來西亞睇過咧，佢哋係用而家嘅即係社交媒體做社區新聞，自己做。 嗯， 你明唔明啊？即係唔需要靠嗰啲 CCTVB 啊嗰啲。譬如自己揸住個手機，一個人都得噶啦。其實一個收音麥，一支嗰啲自拍神棍就走落去。佢哋有直播嘅嗰啲掘路，夜晚黑掘路啊，噪音擾人啊嗰啲啊。 咁嚴重啊！ 係啊，咁啊好多人睇嘅，其實真係。 嗯。 你走去嗰啲沉降嗰度，直接喺度自己喺度講咪得咯。即係阿鼠王芬揞耳仔嗰陣時咧，你唔使靠嗰啲 CCTVB。自己拍埋，自己影埋，自己報導埋咪得咯，我覺得。 有，我有做直播嘅，但係咧就我覺得香港嘅弊處咧就係好似大家都好疲累啊，對於呢一啲直播啊、新聞啊咁樣樣。連記者朋友同我講咧，佢哋如果唔係因為做記者，其實有時都唔想再 嗱，你唔可以直播得太耐，你要直播翻去做少少 edit， 將佢 edit 咗大約一分鐘之內， 嗯， 變成一分鐘嘅短片。你嗱，呢個方法我係得嘅。嗱，佢哋要佢睇幾個鐘係唔掂。 嗯、 但你話睇四十五秒或者一分鐘，將嗰個佢哋最無恥嗰個面目咧暴露出嚟咧，咁啊得啦，我覺得。 所以我哋民主派要多啲技術人員。 我諗可以叫啲義工去做嘅，應該呢啲、嗯。我諗因為我自己都走去學呢啲手機拍嘢啦，唔難嘅其實。 係嘛？ 係啊，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下第二個題目，就係同阿小麗直接有關嘅，就係、是、呢個補選嘅問題。 好。 好啦。到了呢個時候咧，又到了月餅的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是、推出了五年噶啦，就係、是、有口皆碑嘅。 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麟金魚，無論係奶黃金魚啦，還是流沙奶黃金魚咧，都係賣288蚊。嗰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咗慶祝5周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就係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3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每買5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這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椒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10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覺得都係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是不是很有排場呢？